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64首诗，戍边事，张桥。 戍边事，张桥。钓竿断清秋，剑影一水流，春行对千顷，遍野浪念旧。白马无边走，江边有客游。欢情诉楚水，滇关险难留。 晚安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